生。 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罪根皆忏悔。 贪嗔痴。 起所造，主而言皆有是，坦诚实众生一切